你喜欢那句话吗？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会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来自童话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la mano che ti veste il cuore.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il calore che ti scalda il cuore. E mille giorni e mille notti senza capir, senza sentir, senza 都在他歌声中。也看到了怪胎中说了，随着音乐蹦哒蹦哒，刚才的音乐啊，小星星也说跟着音乐摇头晃脑的就来了。嗯，灯心肉二说了，音乐里会有大片的森林吧，广阔的大海吧，我们一起去吧。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在中亚西亚的草原上。 作曲家鲍罗丁在创作这首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乐谱上标注道，单调的黄沙滚滚的中亚西亚草原上传来了宁静的俄罗斯歌曲的奇妙旋律，接着听到渐渐走近的马匹和骆驼的脚步声，以及古老而忧郁的东方歌曲金调。一队土著的商队队伍在俄罗斯军队的保护下穿过广袤的草原和沙漠，又慢慢远去。俄罗斯歌曲与东方的古老歌曲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草原的上空长久地萦绕回荡，最后在草原上空逐渐消失。接下来我来做一个音乐连接，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吗？ 好吧，看来音乐就是这样容易混淆。那这一首呢，其实是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啊，相信大家在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很多的动画片当中都看过，并不是轻骑兵序曲，苏佩的轻骑兵序曲的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这是威廉退尔，但是这又不是威廉退尔，为什么呢？因为改编了，改编者是汉斯季默，他在电影《独行侠》中把威廉退尔这一首改编了，更增加了很大的张力，加入了现代的方式，还加入了电声进去，所以你听到音乐的这个压强很强，甚至比原来的威廉退尔还增加了很多的紧张感。我想给大家做个对比啊，正好找得到了一段轻骑兵序曲的旋律。那我刚才说了，这是汉斯季默在电影当中2012年的电影叫做《独行侠》当中所改编的威廉退尔，那配合电影的场面绝对让人的肾上腺素激增，而且为了致敬影片，而且保留了威廉退尔的这个主要的主题的部分。那接下来淡淡的渐弱，我们来听听轻骑兵。肖像，这是苏佩的轻骑兵序曲。那在速度上，我们也看到过去的古典音乐呢，速度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在今天像汉斯季默改编的《威廉退尔》，加强了速度。是骑兵的风格，正是这样，所以音乐中的节奏感我们觉得就很相像了，但是年代也不同啊。威廉退尔是罗西尼在当时创作的，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听着这首曲子，我在想，真的，只有心地纯正纯真的人，才能写成这样宛若天成的曲子吧。有一种不加雕琢的淳朴的美，但也不得不说，很多动画片都玩坏了古典音乐。比方说，每每我听到这一首，都会想到那首《麦兜与鹅》，你看过吗？一定印象深刻。这一首就像是在乐会里的朋友说的，没错，是舒伯特的音乐瞬间。音乐瞬间其实是一首这样的天真纯洁的小品集。关于这首曲子呢，有一个传说，当然是传说了。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了一份手抄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是这位朋友记下来他本人即兴演奏过的作品，他当时自己创作都忘记了。真正的故事是音乐瞬间是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品，后来呢演变成了钢琴曲的题材。那这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之后呢所创作的，当时是1828年出版了音乐瞬间六首乐曲当中的第三首，我们熟知的这一首。 这首同样是邦德组合他们所演奏的，虽然他们是一个跨界组合，平时的作品是插电的，但是这首作品的前面的部分呢，的确有一个电声的渲染，就好像是一个影子，而在后面的部分则是不插电的。而且这首曲子的创作，即使他们是跨界，但是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方式也很好，而且就像是一首新创作的民间音乐的改编曲。这首曲子叫做 Kroboshka。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民间音乐的元素经过了改编，即使是古典作品，其实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吗？而接下来这一首，我则认为是带有着仙气的作品了。原本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前奏曲的部分就已经精美绝伦了，既纯洁宁静明朗于一身，满怀着美好的期盼和神圣。这是它作为和声的部分，很多的解释是作为伴奏的部分，我不能够同意，因为巴赫的十二平均律的前奏曲与赋格，其中这部分并不是伴奏，而是最重要的和声的基础。而在几百年以后，古诺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母亲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也是他的启蒙老师。18岁他进入巴黎音乐学院，3年后夺得罗马大奖，去罗马专心研习了宗教音乐。回到巴黎后，在教堂担任管风琴师，当时他曾立志终身服务神职，受训2年。而虔诚的他，这位法国作曲家，在浪漫的时期发现了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而且感受到了其中优美的和声的特点。于是几百年后的这样一个跨时空的合作就产生了，而今天我们几百年后又再次听到它，神圣、缘分、奇迹，阿玛瑞亚，圣母颂。 我也看到狱友会里怪哉虫说了，他说人家说古诺的这首圣母颂是改编自巴哈的十二平均律，错错错，刚才我也反复强调了，并不是改编。如果大家听了在周日上周日我和盛元先生的讲座，其实也讲了巴哈哥德堡变奏曲是在通奏低音的基础上来变奏的。因为变奏曲其实有几种类型，一个就是通奏低音的变奏，很古老也很难的一个变奏，还有一种呢就是和声变奏，那其实在爵士乐当中今天也用到了很多的和声变奏，还有一种呢则是最常见的我们听到的很熟悉的旋律变奏。而其实在圣母颂的这个音乐当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巴哈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你仔细听它的低音部分，若隐若现的钢琴的部分，就是巴哈的 C 大调前奏曲与副歌当中的前奏曲的部分，并不是改编，而是一种跨时空的叠加和合作，这就是音乐神圣的地方。古诺将旋律与巴哈的十二平均律结合的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也算是巧夺天工。好像说今天阴霾密布的天空，而将圣洁忧郁的景象对于沉思那不朽的额迹。古典之后是这一首具有着摇滚风的